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儿呢是8月13号啊，不知道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学生。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您的暑假余额已经不足了。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呢，寒暑假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啊。嗯，我先哭会儿哈。尤其呢，跟咱们节目编辑小杜也是这样的哈，他呢这个时间观念会比较差。那么学生们什么时候放假呢？他也不知道。现在呢，他判断寒暑假呢就俩事儿，一个事儿呢是看他这个外甥和外甥女儿跑他们家玩的这个频率。如果说一个月呢来好几次，哎，这就是放假了，肯定没错。还有个事儿呢更简单，那就是打开电视看看放不放什么西游记啊，或者说是还珠格格。因为呢每到寒暑假，电视台呢都一定会播这一类的电视剧。那么其实呢每一到假期就播的电视剧呢还有好多，电视台播出这些剧集的目的呢也很明确，那就是抢占收视率，争夺以学生为主的观众群体。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年暑假都看它，说一说我们在暑假追过的那些经典电视剧。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在学生阶段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暑假是哪一个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我们说到暑假必放的电视剧哈，大家肯定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珠格格》这个系列呢。自从1998年首播之后呢，几乎每一年每个假期都会播出。不过呢，在过去的4年当中，还是停播了一阵儿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系列的播放权呢，一直是被芒果台买下来的。但是呢，2014年的时候呢，琼瑶起诉了芒果台的某电视剧抄袭了自己的作品，导致呢双方产生了裂痕。琼瑶方面呢就收回了《还珠格格》的版权。那么直到今年呢，他们才冰释前嫌，《还珠格格》才得以在假期继续开播。所以说这个事情吧，就搞得很怪怪的哈。播吧，就是看多了也难受。这个不播吧，就觉得哎，好像已经形成习惯了，缺点啥似的。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暖冬，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在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当来自动力火车，出自非常著名和经典的影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只要说这个系列的威力还真是挺大的，每一次重播呢，这个总是能在网上引起这一波回忆杀哈。尤其是今年暑假重播的时候，而且当时呢最热的这个电视剧是靳东和江疏影主演的这个《恋爱先生》哈。没想到呢，《还珠格格》再度重播之后呢，直接就把《恋爱先生》从收视冠军的位置上给挤走了。但是呢，今年好像差点意思，因为还有世界杯，是吧？所以说呢，可能不能，这个比往年这个辉煌呢稍微差点意思，估计明年呢又会卷土重来了。所以说呢，苏有朋前一段时间呢在综艺节目当中就很无助的抱怨，就说自己啊无论怎么转型，一到寒暑假，啪就被打回原形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赵薇演唱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二》当中的片头曲，名字呢叫做《自从有了你》。 自从有了你，赵薇的演唱来自《还珠格格二》的片头曲。齐腰身的酸梨一裤衩子一裤衩子，他又来了。他说：“暑假吗？你要的爱，情非得已，流星流星雨。当年的暑假看的就是这几首歌的电视剧，很好猜吧？”南福尔摩斯说：“我猜今天肯定有情深深雨蒙蒙，暑期呢简直就是琼瑶的天下呀。”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每一次看《还珠格格》，一看到紫薇瞎了，就知道得快开学了。”当然除了这样的《还珠格格》之外呢，还有一部琼瑶剧播放的频率也非常高，而且呢演员阵容之中呢有很多人都是从《还珠》剧组里出来的。这部剧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南福尔摩斯提到的《情深深雨蒙蒙》。记得当年的这一部剧开播的时候呢，收视率是直逼98年的《还珠格格》。其实呢这部剧给大家留下的除了话题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是吧？原声带当中的很多歌曲呢都是很经典的作品，甚至啊都可以当作各位影星的代表作了。比如说这个同名曲《情深深雨蒙蒙》，还有《离别的车站》，是吧？这两首歌呢都是赵薇来演唱的。那电视剧开播的时候呢，恰好是赵薇演而优则唱，寻求双向发展的时期，那么这些歌呢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再比如那一首《好想好想》，这首歌呢赵薇和古巨基都唱过。无论对于谁来说呢，这都算是代表作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分享赵薇版本的《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说你眼中的奇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来自赵薇，同样出自《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应该是插曲。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当年暑假都看他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年这个在暑期播出的那些经典电视剧。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除了这个琼瑶剧之外呢，每到假期呢电视台一定会放的还有电视剧《西游记》。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哈，这个小的时候呢特别崇拜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而且呢这个一定会这个让父母给自己做一根所谓的金箍棒耍一耍，呵呵，然后呢再把家里的这个瓶瓶罐罐打烂几个。其实呢这部剧对后来人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呢通过这部剧对西游记原著乃至四大名著都产生了兴趣，有的人呢从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的过程当中呢懂得了敬业。但是哈，这些我们今天不说。最近我发现呢，这部剧对于这个时尚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啥这么说呢？咱们举个例子哈，最近几年呢开始流行的这个日系妆容啊，是吧，就是特点呢就是眼角下面画腮红，这不就是仿着六小龄童孙悟空那样的画了吗？无非脸上没贴毛啊。再比如这个秀场上风靡的金箔眼影，是吧，跟这取经后孙悟空形象也是一模一样啊。连这个时下最火的这个吃土色口红，你再仔细看看，当年唐长老不就是涂着它去西天取了个经吗？对不对？那至于很多网红钟爱的紫色系口红，那也是很多高冷妖精们早年就驾驭过的。说这么多啊，就是开玩笑。这部剧呢，对时尚界有没有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相信剧中的角色肯定是深入人心。尽管当年技术条件限制很多，但演员们还是凭借敬业的精神，生动地表现出了每一个角色的特点。那么这也是这部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因。一起来分享这部剧很经典的主题曲吧，敢问路在何方。敢问路在何方，来自蒋大为，出自经典的影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 Grace 说，最难忘的暑假应该是高三的假期吧，本来以为呢可以无忧无虑毫无压力，然后呢被家人安排去学车打工参加各种社会培训，当时觉得特别绝望，好不容易换了一个最轻松的假期，结果呢很难有时间可以让自己来支配。但是呢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假期呢过得非常充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呢，有一阵这样的古装神话剧的热潮，是吧？不过呢，论这个影响力啊、经典程度啊、重播次数，能和《西游记》相比的，估计只有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那么和剧集同样经典的呢，还有电视剧的原声带，是吧？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仔细的聊过，其实呢，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呢，

电视剧产量上来了，但永远就是那么几个类型，要么就是大女主成长记，要么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什么情况爱上你，拍来拍去就这几个题材，想看一个有新意的而且制作精细不烂尾的好难呐。那么喜欢看古装剧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一类电视剧呢，一大半都是清宫剧，是吧？说的都是这个清朝的事儿。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啥呢？其实这里面还真有一些学问啊。首先，这个清朝距离现在的时间最近，人物和时代背景本身就有很大的普及性，大家呢耳熟能详，是吧？所以说呢，观众看的时候呢，不会有太大的陌生感。其次呢，就是清宫戏的服化道相对好找，年代不是很久远，可以查询和参考的资料很多，所以说呢，在筹备服装和道具的时候呢，相对就容易一些。所以说呢，不跟看当年这个封神榜一样，哇，太遥远了，就只能把它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看，是吧？而且呢，随着清宫剧拍的越来越多呢，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也就越来越多，有前人留下的经验，是吧？后来人呢，大树好乘凉，在制作的时候呢，也就比较方便。相信呢，很多朋友对康熙王朝的印象都很深，是吧？这算是这个一部比较严谨的历史大剧，因为它这个情节呢大气磅礴，人物刻画很深刻，加上这个陈道明啊、斯琴高娃、等等众多优秀的演员，可以说呈现了一部教科书式的演技，所以说开播之后呢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直到今天呢依然还有很多经典的片段在网络上流传，当然啦，还有他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相信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去 KTV 尤其是喝点小酒之后必吼曲目之一吧。 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天地冰刀雪剑锋，与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 向天再借五百年，来自韩磊的演唱。真的除了他之外呢，没有第二个人再能够把康熙这样的心情和想要再活五百年的心情唱出来，有没有这样觉得呢？很多歌手呢，当年都是因为唱红了这样的热门电视剧的主题曲名声大涨，刚才我们提到的韩磊就是一位，还有一位呢，沙宝亮也是如此，对吧？他呢在03年的时候凭借一首《暗香》红遍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呢正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很多朋友都说呢，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民国爱情剧。首先呢，服化道制作的都很精细，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呢，演员演得好啊。26岁的陈坤，22岁的董洁，15岁的刘亦菲。哎呀，是不是几乎可以说这些演员把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样子都留给了这部剧《金粉世家》。曾经呢，有媒体就评价说这部剧凸显出了国人对于纯真爱情的肯定，满足了善良的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这部剧的成功之所在，以至于后来很多年还有电视剧不断的在重还有电视台在不断的重播着这部剧。接下来我们就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暗香》，来自沙宝亮的演唱，出自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 会在灰烬里中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歌曲之外呢，每到暑假还有一首这个歌曲呢也会播出，但是呢这首歌曲不仅经典，而且它的电视剧呢更是经典，而且拍了很多版本。什么呢？金庸剧。经典的金庸剧呢其实很多，那么之前呢我们也专门和大家聊了一整期的节目，但是呢还是没有聊全。在众多这样的金庸剧中，重播次数最多的可能就是黄日华版本的《天龙八部》。首先呢，《天龙八部》算是金庸的众多作品当中出场人物最多，武功呢最为繁杂，关系呢最为特殊，剧情呢最为精巧的。所以说呢，本身要想把它拍成一个电视剧，它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呢，黄日华的版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实呢有一部分原因是先入为主了，毕竟那个年代可以看的电视剧不多嘛。那么在这一部剧人物刻画上呢，他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其实呢后来胡军版本呢也不错，而且呢特效哎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啊。拍摄这个场景呢也壮观大气了很多，但是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呢，会让很多人依旧把黄日华的版本当作最爱。一起来分享黄日华版本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 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我不改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要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其实呢做这个节目也挺难的，为什么呢？是还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歌曲没有分享给大家，还有大家的留言也没有念，但是呢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说呢希望明年我们的节目能够扩充体量吧。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疯狂的石头，很经典的一部黄渤的影片。好吧，明天11点钟依然是876，不见不散喽。 想你我会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